刚刚下课的时候啊，同学跟我讲一个故事，说，有人就是学中医啊，吃这个附子啊，就一开始吃的时候觉得精神越来越好，然后他就吃了附子以后，每天出去慢跑1个半小时还2个钟头，然后呢，就头2个月觉得腰酸背痛都好，越来越有精神，然后后来就越来越虚，然后差点挂掉。那我就觉得附子就是我刚刚有讲过，就附子你一定要有搭配的所有的东西，就是动物性脂肪啊什么，就是那种滋阴的东西。就像你如果要跟附子最搭的滋阴东西，我觉得以张仲景的逻辑来讲是猪皮。那现在菜市场如果你单买猪皮行不行？那你这个东西你们女生吃应该什么胶原蛋白嘛，对不对？就非常的润皮肤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有很多的猪皮丢在汤里面，然后你放一些附子，那一次一锅汤的话，你全家喝的大量的，如果全家4、5口人的话，你放个泡附子片，放个8钱1两都无所谓，一个人喝的话，你放个2钱3钱就好了，啊，就是差不多这样的量下去，然后一定要记得，你的体质不是那么需要附子的时候，吃过头是没有好处的，好。就是，因为你看，你想看啊、哦，你如果吃有胶原蛋白的汤，你应该是要每天期待，吃了2个礼拜以后，我皮肤有一点水水嫩嫩白白的，对不对？那如果你发现你越吃越娇枯的话，那你就知道你附子可能是吃错了啊、哦，因为附子吃错的话，人会越来越枯黄枯瘦，脸会有一点黑黑的。那好，不能再岔题了，不能再岔题了。对哦，但是同学。有什么？因为我刚刚上课真的是东讲西讲，有点乱哦。如果同学你有没有什么要问的问题，你上课先问一下，把上堂课一些讲不干净的事情先解决掉。请说。 那个附子，他小朋友可以喝吗？ 我会觉得你还是要看体质。 小朋友也要看。 对，就是如果这个小朋友是一个天气转凉了。就很容易鼻子过敏的小朋友，那可以喝。可如果这个小朋友已经是有点过动倾向的，那就不要给他喝。大概是这样子，因为所有的那个补肾阳的药啊，像什么附子或者肉桂这种东西，它的副作用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这个小孩他是一个比较偏向交感神经紧张型的小孩的话，你一给他补阳气。他就会青春期提早来，那小孩子是这样子哦，到了青春期，他的脑就不再发育了，所以青春期越早来就越容易变笨蛋，所以青春期是越晚来越好的，所以你懂我意思，就是说，如果这小孩子本来就是交感神经紧张型的人，他一旦补了阳气的话，他就会变成往那个意识形态会偏向色情的方向发展。然后偏向色情方向发展的时候，他的肉体会有早熟的问题，所以这个补肾阳的药对于儿童都要小心一点，好不好？除非你已经看到这个小孩就是很阳虚的体质，就比如说小时候，不对啊，如果小时候生了好几场大病啊，被西医治得死去活来的话，那种抗生素伤到，那还是同骨髓补气比较好吧。因为我可以说我们的经验是这样子，比如说像小芳助教，从小就是个看西医的药罐子，那他当然是阳气很虚，就一感冒就是少阴病，所以他开始学中医以后，可能他一开头2年他是少阴病的方，什么各种附子剂都吃得很开心，因为现在感冒都有的医了，可是这件事情对他的体质的固本培元没有什么大用，他是吃了一哆散这种修骨髓的药之后，他才开始真的整个体质有在好转，就这个顺位。还是知道一下，好，那还有没有要问的？还请说。其实哦，如果吃了以后还会麻的话，就那个麻是你不是那个汤会辣哦，是你人会麻掉。如果它还会麻的话，代表那个药性哈、哦、还是比较偏向乌头，不是偏向泡附子。就是泡透的附子是不麻的，不麻的才是补阳气，那会麻的呢是祛风湿，所以那个走法根本不一样。还有没有？ 先至交感神经紧张。 可是他就是已经就是很会流汗的人，这样的话还是要先 治交感神经。是我这样说啊，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是治交感神经紧张的药，对不对？那这个方子是可以外挂附子的。就我就要说主症框，就比如说桂枝龙骨牡蛎汤，它治的比较是自律神经紧张型的，也可以说阳虚，也可以说阴虚。所以比如说桂枝龙骨牡蛎汤症的人，如果他是出汗的话，常常是睡着了以后出，就是盗汗的多。那如果他是纯粹的以盗汗为主的人，他主症框根本就是桂枝龙骨牡蛎汤那边，那就他就是吃桂枝龙骨牡蛎汤。可是他如果是自汗这边比较多，那你就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加一味附子的做法。但是这个东西还是我要有但书哈，要看他的那个自律神经紧张的级数。就是如果他是那种其实是已经就是有一点沾到我从前讲的修道病的那种自我战争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个啊、哦、要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吃起。你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还不够力，就是说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是说自律神经里面交感神经紧张了以后，你要提振副交感神经来平衡它，对不对？那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是提振副交感神经的，但是如果那个交感神经过度紧张的时候，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你一吃哦，会有药证相反的现象。就比如说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本来是一个张仲景用来治这个比如说男人的这个梦遗早泄之类的问题的方，可是如果这个人是一个交感神经已经裹住的那种紧张的程度，你吃了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反而天天梦遗，就是他会就是会激惹到，就是那个交感神经已经太紧张，你去惹他的下他马上就反弹，所以会有如果有激惹现象，我们中医的说法叫药证相反，就是你吃了以后反而有反效果。那个激惹现象的话，那你就要考虑可能要进到柴胡龙骨牡蛎汤。如果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还不行的话，那我想这人比较需要的是庄子不是中医，对不对？需要用道家心法来化解的，这个不是吃药了，好不好？这个级数还是要知道一下，因为真的有人他那个自律神经紧张已经紧张到一个超级夸张的地步了，而且有时候甚至不是他的人格不好，你知道有的时候是什么尼姑、失婚妇女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像什么令狐冲说一见尼姑逢赌必输哦，我开药也是一见尼姑逢赌必输啊，就觉得，因为第一个吃菜的你附子不能开，对不对？第二个没有性生活，自律神经卡住，逢赌必输，你丢什么药下去都赌输，所以这是有一点麻烦啊。所以我是很怕医这个尼姑跟失婚妇女这一卦的。就是说要能够单独一个人没有性生活还能够自律神经很平衡，那真的需要一点道行的哦。就一般我们这种普通人有难度哎，我是这样想。请说。 早上如果真的被麻到的时候，要吃什么 东西？如果他还，我跟你讲啊、哦，就是因为。不太严重的麻到你放一放它就会好，它躺两个钟头自己会好，你不用很努力去解。那我说不太严重的就是它躺在床上还能翻身 还可以说哇好晕哦， 好晕哦，妈妈的耶， 妈妈的耶， 这样还可以、但是如果已经神志都不清了，动都动不了了，你不抬它不能动的，那一种的话我们一般是甘草蜂蜜生姜煮水，但是效果有一点偏慢。那如果那个人真的已经快要呼吸困难了，那就要送医院打阿托品了。但是不要就是初学者不要玩到那么夸张，就少量少量慢慢加就好了。重要的是买到好的附子，对不对？就是不要你就明明就知道自己不晓得那附子是好还是不好，就这样一大把下去，这样子就这个猫猫看的，不要就是 因为我觉得你少量少量开始试的话是蛮安全的。还有一开始，还有我觉得就是炖肉汤，你如果是一开始那个方子是炖在肉汤里面的话，那个毒性会降低到非常低。那但是如果你那个附子哦，你炖了肉汤之后哦，你喝起来都觉得还有点点麻的话，那你就知道单独不能用，在家不能用。因为炖在肉汤很会麻的，你单独吃会把人麻得非常的惨。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要说的？还有上堂课有之后有同学跟助教补问什么问题的，这堂课要不要说？好，那我就现在讲这个附子这个家族啊，因为既然讲到附子，我就觉得顺便我也不会很用力的要讲天雄或者讲乌头啊，因为以后都有单个别的方剂可以讲，但是呢，大概要把这个植物的样子跟你说一说，就是附子这个植物啊。它的母株呢，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开紫花，还蛮漂亮的，可以当观赏植物的一个开紫花的植物。那它的这个根哈，散在地底的这个母根呢叫做乌头，那乌头是妈妈。那等到这一株植物啊，哎，这一整株植物要叫乌头还是叫附子啊？在植物学叫乌头哈，那这个乌头呢，长到够成熟了，它的这个母根旁边呢，会开始结一坨东西。那这个分支出来的这个新的小球根，就是附在妈妈旁边的儿子，所以叫附子。所以附子这味药的药性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你可以说这个附子的这个泡附子啊、哦，生附子、泡附子，这个药性是一个非常。随便你可以诱拐他的药性，就是你要把他牵走他就跟你走的一个小孩子。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开一个那个黄芪跟当归一起煮的那个当归补血汤治血虚，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他 MC 来，然后流量比较大，他就觉得哇今天有一点人没力气，那你要补血，你可能黄芪一两，当归两钱，煮一个当归补血汤，这个讲义有不用抄啊，煮一个当归补血汤给他喝。那可是呢，如果你单独是一帖当归补血汤这样子喝下去，他可能早上喝到下午觉得哎比较有精神了，但是呢如果你当归补血汤里面加一片附子，那这个人就会早上喝中午以前就有精神了。但是呢本来这个药性呢可以维持12个钟头的当归补血汤，加了附子以后药性只有4个钟头，就是变快而变短。但是附子就很好拐，就是比如说附子，我们一般说什么东西都不外挂的话，附子基本上是补肾阳、哦、就是比较是肾上腺的机能。可是呢如果你里面加几片黄芪，那个附子的走法就不是往命门去，而是往这个地方出来，就从斜侧面走淋巴上来了。所以就只是像黄芪，对不对？芪就是老先生，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爷爷奶奶要牵孙子去逛街啊，很好带走，就是父子跟黄芪走，黄芪跟当归走，哦，就是这样子啊。就中药里面有一个听一个话的问题。那父子这个药，就是你放到什么方里面，都几乎可以让那个方子的速度变快。那像中国人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强心的方剂，那个。比如说这个人心脏快要衰竭，你赶快给他一帖四逆汤。那四逆汤里面一定要有甘草，因为如果没有甘草的话，这个人就会心跳赶快很猛跳一跳，然后就死掉了。但是你有甘草把它缓住，它就可以慢慢的补这个阳气。那还有就是附子虽然被称之为阳气非常重的超级阳药，可是我们在开药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认知，就是附子这味药热不热呢？大阳大热的药，但是其实附子这味药不热。怎么讲？就是比如说真武汤这个方剂，对不对？附子、白术、茯苓、生姜，附竹、芍药，这五味药形成的真武汤喝下去，如果你没有恶搞它的话，就是你没有喝什么冰开水把它挡住的话，真武汤是可以吃下去之后你完全没有烧烧的感觉，就可以完全不上火的。也就是在某一些结构里面，附子只是在 让你身体一些东西的运行的速度加快而已，但是不是让你发热。但是呢，如果你给它一些，就像我们说电灯泡的原理是那根钨丝有电阻，现在也不是用钨啦，对不对？就是那根金属丝有电阻，所以那个电流在经过的时候会发热，对不对？那附子的药性就像那个电流，你给它电阻它才会发热。像真武汤的电阻就是冷开水吃了之后就会发热。那像附子你要发热的话，你可以比如说我们常常给它的电阻是干姜，那有了干姜之后，这附子就会变得很热很热。但你可以说干姜本来就是热的，但是就是附子是不是会发热，这是以搭配而言的。在很多的其他的有一些方间真武汤什么的话，它真的可以不发热、哦、所以附子不一定是发热的药，这件事情我们先知道一下。那这个附子呢，长到够成熟，我们说阳气很旺的时候，它就会慢，它就会准备要变成下一个乌头了。对，那它变成下一个乌头前，它会突出一些芽眼。那这个突出来的芽眼啊，有芽眼的附子就是长到已经最气最足的成熟的附子。所以呢，有一些中医书说，你要用买附子的话，要买八角大附子。那这个八角大附子，那八个角就是它已经开始突芽眼出来了，就是有一些突出来的地方，代表是完整的、哦、那这样的附子是特别的肥，特别的有力道。那附子呢，如那这也有一些长得不够好的附子，那种都不能当中药用。那这种附子呢，如果是小颗小颗，而且长得这样孬孬的，这个叫什么呢？这叫侧子，就是不是大老婆生的孩子、哦、所以得到的家产比较贫瘠一点。然后呢，还有比侧子还小的呢，叫什么呢？叫漏篮子。放在篮子里面会从篮子的孔洞掉出来的。那所以侧子、漏篮子呢，都不但不能补，反而是拿来可以射小鹿的。当然，射小鹿代表的药叫做乌喙，等一下跟同学讲啊。喙就是鸟嘴巴那个喙啊、哦，我字写的太丑了，对不起。那。然后呢，附子呢长得成熟之后，它就会再变成下一个乌头嘛，对不对？那乌头的药性呢是驱风驱寒为主。我们以后《伤寒杂病论》教了之后啊，有几个重要的用乌头的方，比如说有一个病叫做寒疝，那个要用乌头。寒疝哦，就是肚子因为太多风寒绞纠结在这个人的厥阴肝经上面哦。所以他的肚子绞痛到你那个出冷汗哦，那个汗你一摸是那个黏黏油油的，就是你知道那种同学有没有人看过那女生月经痛到极点的时候是一头冷汗的，然后那冷汗是有油光的，就是那样子的月经痛就成熟叫做寒疝，那个用乌头才能把厥阴肝经上那股寒气打出去，这是很凶狠的那个风寒之气纠结的问题。然后呢，另外还有用到乌头的，有治什么呢？治痛风的方子。那最严重的痛风是那种关节都会突出一块凹下去一块就变形掉了，对不对？那这种关节都变形掉的那种病，要用乌头才能把那个变形的关节啊、哦、再挖成正常的形状，这是乌头特别强的地方。哦、所以有一些什么关节的问题，以后会讲到一些方子会用乌头。那真的乌头在。 老师，那可能那个退化性关节的关节很歪啊。 对啊。 能够用乌头。 但是要掺杂补药。那你是救生，我就直接说，尹莹他们现在有做一个那个大陆有一个方子，就是我们叫它甜瓜鹿茸丸，用鹿茸跟甜瓜子做，那个药很贵，可是助教那边应该有做一些存货，也不用吃多，每天就吃几颗，所以虽然贵，但是还蛮耐吃的。如果是那种病哦，用。老人家的关节的退化是那个方子比较有效，那你自己去跟莹莹商量，叫他能分给你多少，好吧？因为我妈妈那个膝关节退化，她膝盖痛，对不对？就吃个两三天就不痛了，然后可以不痛好几个月都不用再吃，比维骨力强差不多300倍吧。真的、啊，就是你鹿茸、甜瓜子跟乌头这些东西搭配起来，那个。治疗那种就是维骨力要治人的东西，你用甜瓜鹿茸丸，那效果实在好太多。请问现在 Costco 那个维骨力一瓶多少钱啊？ 我现在在卖药，对不对？好，卖啊，卖啊，卖啊！ 好痛苦。 你很痛苦啊！ 这里一直把某大肠拿出来。 某大厂商拿出来，维骨力是鲨鱼骨头做的嘛，对不对？我们拯救鲨鱼嘛，对不对？就叫他说，跟大家讲说吃鹿茸就好了。这好像没有拯救到什么，对不起。 好吧， 就是，反正就是你在维骨力这个事情上面，你正确的中药的排列组合可以比维骨力强太多倍了，那个倍数是奇迹式的倍数。那方子你们自己跟助教拿嘛，量你们也配不出来，因为甜瓜子这味药台湾没有，要大陆淘宝买进来，反正跟助教分啦，他们有配，然后他就配了以后就一直不拿出来卖，我也不知道在藏什么东西。而且这方子不是什么秘密方，这大陆人公布的方子啊，这是不是什么秘密方，谁都可以知道方子的。那个的话，治疗关节退化跟那些比较有效。那因为你如果不是剧烈的寒疝跟剧烈的痛风的话，你乌头啊也不太需要用，因为乌头吃了之后，那人真的就你知道，就是整个麻的一塌糊涂的样子，所以。 哪有那样？ 哪有 直接僵硬？ 直接僵硬啊！哦，好，你说的对，好，所以这是乌头的药性。然后呢，如果那附子本来长到够大了，会变成乌头，对不对？就是成家立业。可是如果这个附子呢，就是个性像我这个人一样，就是不喜欢有下一代呢？就我会觉得养小孩好麻烦哦，我养猫都嫌麻烦。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不变成乌头，然后呢就一直，可是它营养一直有，对不对？所以它不变乌头怎么样呢？就一直长长，就变成一根这样的东西。这就是老光棍父子，叫什么天雄。所以就是这个。长长了一根的天雄，那张仲景有个方叫天雄散。那我们中医在用天雄的时候是干嘛呢？用来固精，就是这个人不繁殖后代，所以他精一定很固。不是说我啊，我是说天雄，所以用来固精，就男人的固精的药。当然，因为天雄是往下长的附子，所以如果你是阳虚型的腰痛，你的我就常如果有人那个腰痛，对不对？如果他我问他你腰痛在哪里，他如果说。就痛在肚脐眼正后方这边，那就是肾气丸之类的，就直接补肾就好。可是他说我这个腰痛啊，痛在更下面一点，那开天雄散，因为它会比较往下走。当然，你如果现在天雄超级难买，因为你如果跟大陆的药厂买药商买天雄的话，他随便乌头那边剪一根来就跟你说是天雄，然后吃了就麻倒人，你有办法吗？没有办法，除非你自己养，对不对？不然谁知道哪里会出现天雄？就现在买到的天雄，因为我上次大陆淘宝网进了好几斤天雄哦，然后每一个人都被麻得死去活来。因为你随便乌头剪一根跟你讲是天雄有办法吗？对不对？还有就是啊，常常啊买到的那个天雄不是天雄是什么呢？因为天雄是香附子啊，一坨大附子如果有这么大的话，一根我现在是圆寸比例啊，一根完整的天雄要有这么大。可是呢，现在如果你去药厂买天雄，他常常给你一个这样的东西，他说瘦瘦的长长的这是天雄，这不是啊，这是侧子啊，是发育不全的，不是老光棍啊。所以这个天雄很好的药，可是现在超难搞。我看到天雄对的天雄，我这辈子好像只看到过一次，那次没买下来之后就都不知道是要买什么东西了。那生源是有卖天雄，可是它都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天雄了，就是形状已经看不出来是不是了。但是至少情报上我们要知道有天雄这味药的存在。那这个附子乌头一家呢，最毒的是什么呢？最毒的是乌喙。乌喙是什么呢？乌喙是分叉天雄，像个鸟嘴巴一样。那这个东西就是直接可以抹在箭上面射动物了。那问我就会说，现在最可怕的就是啊，我如果再跟大陆药商买天雄，对不对？买到乌喙的几率非常的高，就是最补的天雄跟最毒的乌喙刚好在药商是丢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所以你要怎么办？ 因为污秽刚好可以当两根天油卖，对不对？掰开就好。所以这年头买药啊，真是难买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分类啊，我们要熟悉一下啊，因为附子到底是好重要的药，所以这些都要晓得一下。那生附子跟泡附子的药性呢，我想我们中药有一个大概的观念，这不是绝对啊，只能说是大概。大概的观念就是说，生是泻，收是补嘛。所以生附子呢，我们说是它的功能是破泻阴实。不要用这个泻好了，用这个泻好了。那泡附子呢，是补阳虚。好，那同学，我请问大家，在中医的阴阳虚实的观念上面，请问破阴实跟补阳虚的差别在哪里？不见得，不见，就是当然是有严重的可能性哦，但是请问各位同学，实际上临床操作的时候，什么时候用生附子，什么用泡附子？比如说这个人说我冬天特别怕冷，那你应该用生附子还是泡附子？都有可能哦。那当然张仲景的书里面呢，特别会用到的生附子的方子是像四逆汤这种方子。那么我这样说哈，就是生附子的用途是好比说一个人啊，我们像我们当年那个慢慢教的班曾经大家统一啊做过一次生附子的科学中药。那当然我们今天外面药厂的那个科学中药里面，药性附子的药性比较像生附子的是柯达牌的，当然柯达牌的还是有点乌头的调子，所以就是一半是生附的调子，一半是乌头的调子，就有一点小麻啦。但是柯达毒附子还是常常我要用到的，因为我如果要开四逆汤什么的话，我必须要用生附子才能显出它的药性。那这个生附子破的阴实，我不用 我先不讲那个很复杂很难医的病哦。我这样说好了，一个人会觉得哪里很冰冷，你是不是可以想象这个人他可能是血管太窄，血流不过去？那如果你吃了生附子之后，这些窄掉的血管它就会比较松开一点，血就会比较能够流过去，那就是原来已经缩着塞住的东西会松开。那这样子的话，人本来冷冰冰的，吃了生附子以后就暖起来了。就生附子的功能主要是在这个方向比较多。所以比如说啊，有一个，当然这个方法不是一个完全的正道，我只是说临床的作用啊。就比如说我们中医会认为现在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是水毒型高血压，你要用真武汤补强肾功能，慢慢他肾功能越好，他血压就会越平下来啊，这是一个基本盘。可是呢，如果你想要扬刀立威的话，就是你想要一帖中药就让对方血压马上下来的话，你就要参一点生附子，参个三钱五钱。当然生附子比较毒，所以熟附子是已经泡制过一次，毒性已经分解，生附子就一定要煮到两个钟头以上哈。那你如果里面放个三钱五钱生附子的话，本来那个血压高到180的，你一碗汤下去半个钟头你再量120，甚至还有低到70，就是立刻那个人塞紧的部分就这样松开。那我们如果啊，那生附子用途是这样子，比如说一个人他，你说他气虚血虚好了，可是这个人刚好是一个体质非常寒的人，那他的那个所有的血管跟经络都是塞纠结塞紧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药里面有一些生附子的话，或者说这个人在吃补药以前先用四逆汤破阴实，让他的这个通路先打开，其他的补药才能进得去，不然的话这个人没办法补。所以真的体质过寒的人，阴实体质的人，必须要用到生附子。那我要提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呢，前些年啊，在中国大陆，生附子是一个不被采用的药，就是中国大陆好像是有国家的规定还怎么样，他们用附子，因为法律规定附子是毒药嘛，所以就一定要只能用泡附子。而且那个时候生附子其实就算准许你用也没有人爱用，因为一坨盐巴在那边，你还要切开来慢慢泡一泡水泡一夜，然后怎样，然后再煮，那叫病人等不了那么久，就是很麻烦。因为盐腌时代生附子是不用的，大家都直接用泡附子。所以呢，过去就是前20年的这个世代的中国大陆的中医啊，甚至可以说前70年这个世代中国大陆的中医，因为不太有生附子可以用，也用不惯生附子，所以呢，我治疗那些阴实的病啊，就会泡附子加重到，泡附子加重到什么120公克、300公克、600公克，就是这样子加上来，用他们的说法讲的比较好听，叫做什么量变达到质变啊，就是。你的那个补阳气补到真的爆炸了，也能够把阴实推出去啦。可是呢，那个最近这个世代，比如说当年美国的倪海厦先生，他就直接用生附子，因为他是那个曹英甫那一路下来的，曹英甫叫江左锦，江左锦叫倪海厦，就那一路是一开始就在用生附子的。那直接能用生附子的，他就知道生附子3000-5000就可以了，不用泡附子，用了几百公克，就这样。那我们现在要买生附子，因为真空抽干技术很好，我们现在台湾生附子是买得到的，所以你需要用生附子你就用生附子。如果因为我相信同学可能在网络上面也会自己学一些中医，你可能会看到大陆一些医生什么泡附子什么动不动就几百克几千就几百公克这样开，你说需不需要学到那么火神？我说不必不必不必，你能够把冰箱插头拔掉的话不用学火神就不用放火了，你懂吧？生附子把冰箱插头拔掉，你不冷就没事了，你就不用那么热的，不用加那么多养药。因为泡附子过头的问题是你肾上腺已经狂奔到你自己身体整个机转了，来不及适应了。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将来你如果发现这个人体质很寒很寒很寒，你什么补药都进不去，你可以掺一点生附子把他那个寒气打掉一点，其他东西就进得去。生泡附子同用，或者哪个重点哪个轻一点，这是很容易学会的技术，好不好？但如果你能够学会的话，这个人的阴寒你放个3000-5000生附子给他破解掉，然后泡附子补阳气也放个3000-5000，这样子其实那个人就可以补得很好了，就不需要这个把生不用 不需要像前一个世代的大陆中医那样子那个泡附子这个无限制的加量啊，因为那是一个大环境造成的问题。但是你回到张仲景原来的开法的话，就是需要用生附子的时候就用生附子，就没有事了，好不好？我们就回到一个比较古张仲景时代的比较标准规格的开法啊，这个观念有的话，我相信这个药就可以用的还这味药就可以用的还蛮顺手了。那因为这味药是有一点危险性的药，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现在先问一问的？有没有想到什么实际煮的时候的难度？还可以吗？好，现在目前啊，可以，请说。可以的，因为它除了药性成分以外，其他成分就跟洋芋差不多。就像吃洋芋一样，就可以吃掉，对。那么，桂枝加附子汤啊。的这一个前面的主治讲了，那后面的方剂后世方剂对照这边，我讲义上放了一个玉屏风散。那我这边玉屏风散其实只是要用来给同学做一个小小的学习，就是上个礼拜有讲到的，就是同样是补黄芪是怎么在补，而附子是怎么在补的一个观念。像是张仲景，我讲过啊，《伤寒论》里面的方子几乎都是没有用黄芪的，但是黄芪是不是好药呢？黄芪当然是好药了啊，就是它是走人的这个三焦末往在补气的东西啊，所以中国的《本草书》有一句话说什么"小孩子很适合吃黄芪"， 因为小孩子的能量哦是非常密集的在这个三焦莫王那边，所以他全身的病你用黄芪建中汤之类的都会好很多，或者补中益气汤都会好很多，这是真的。就是小孩子，就是我会有一个那种好像是灵魂学的幻想，就是小孩子他可能那个身体的形状不断在变化的时候，他的那个灵魂的身体跟肉体的身体的界面是有高度的能量往来的，那个地方刚好是黄芪作用的地方，所以柴胡黄芪都是走那里的，就走莫王的。所以当然我们今天的主旨不是讲黄芪，那这个只是呢古代方治疗自汗大汗淋漓虚脱的时候是用桂枝加附子汤，可是到了后代元朝的朱丹溪啊，朱振亨他就又发展出一个做法，是用黄芪防风白术三味药来止汗。那么这个那他的这个开药的那个手法啊，就是后代人很喜欢夸奖这个方式，说因为在那个中药的不是古方时代，就是汉朝结束了之后，中药有另外提出一个中药界有一个新的论点，是说哪一个药怕哪一味药，那刚好黄芪跟防风就是其中有一味怕另外一味药的，是防风怕防黄芪还是黄芪怕防风之类的。所以呢这个方在后代被很称赞的，就是说用你怕的药去陪伴你，反而能够相辅相成，形成一个互补结构。因为你知道防风是要把人体的，在中国人感觉是防风是要把灌到人体里面的风邪驱赶出来的药，对不对？那黄芪呢在后代方的感觉是固表的药嘛，对不对？那固表不是全身就会关起来嘛，是不是？那风邪就这两个药，如果你用黄芪去关门的话，防风怎么驱风啊，是不是就会有一点点那个冲突到的感觉。可是呢黄芪那白术的话啊，基本上在这个地方讲到白术的话，我觉得白术比较是补强肠胃吸收营养的机能了，因为白术作用在肠胃的话是让这个肠道的黏膜啊吸收营养的能力变高，所以以固中焦固脾胃是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白术呢它在古方跟后代方都是用了之后会去除人的皮肤底下的湿气，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个观点，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儿科，就是那个出水痘出天花那种痘科啊，儿科里面的痘科就会说这个水痘如果要灌浆灌脓你千万不能乱开白术，因为一开白术那个痘就灌不出脓，那个痘就会缩掉，那个痘疤就是凹下去的，很丑，这样知道吧？甚至会就因为痘是希望它能够脓要饱满流出来，然后那个小孩才能够把毒排出来，如果痘干掉了就完蛋了，所以白术一用的话痘就会干掉，这是在儿科的痘科里面不准用白术的。那如果这个人他刚好是一天到晚皮肤都湿黏黏的，那你就让他干一点嘛，对不对？所以作用在肠胃是补充营养的吸收机能，作用在皮肤是让皮肤底下比较干一点。那么当然这个理论啊跟张仲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张仲景如果要治一个人皮肤底下太湿的话是直接开黄芪，防己黄芪汤、桂枝芍药黄芪汤、桂枝加黄芪汤，那都是治皮肤底下太湿的。就是张仲景的观点，张仲景的用药观点是黄芪这味药就可以走三焦，把那个湿气去掉，那跟后代方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边是有一个根本上的逻辑的不同。但是我们就尊重这个后代方的逻辑，白术是这样子作用的，然后黄芪我讲过说是直接进去就是补充人的免疫细胞嘛，对不对？就是让人的那个进入肠胃，就肠道外面那个膜网，对不对？就是人产生免疫球的那些淋巴系统就能够提振它的作用，然后呢就会多产生免疫细胞。可是如果你只是用黄芪的话，就会留下一个问题，如果你刚好遇到一种病毒的感染，因为我们人的身体病毒真的是太多种了，可能有人是这个病毒带源那个病毒带源，对不对？什么肝炎啊或者什么的各种病毒，如果你身体刚好有一种不三不四的病毒就是专门拿你的免疫细胞当肥料的怎么办？代表性就艾滋病嘛，对不对？ 就是它的肥料就是你的免疫细胞的话，那你养用黄芪养出一大堆免疫细胞，然后给它吃，那怎么办？就是因为病毒不一定攻击你身体哪里的，所以为了要防你制造出来的免疫细胞让病毒当肥料了，因为太多人体里面有太多种病毒了，所以呢，必须要加一味所谓的驱风药啊，去让那个免疫球细胞不要被病毒吃掉，那保护那个免疫细胞的药是防风，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就是说，你要补充免疫力，你也要补充免疫力的外壳。所以这个玉屏风散结构大约哈是那种大陆的那种一般中医临床在处理那种艾滋病议题的时候一定会提出来的方，因为你要提振免疫力，可是很多种病毒都是会吃到免疫细胞的，像我说之前 SARS 也说免疫力 越强的人死越快，对不对？代表他事实上免疫力有可能助长那个病毒的气焰的，所以要保护，当然要保护这个黄芪的免疫力的药性，防风是一个比较温吞啦，就是随便吃也吃不坏的。其实你真的要保护免疫细胞的话，有一味超级毒药比防风有效，叫马钱子，听过没？是不是那个李后主那个吃死的那个千机药就是马钱子做的？就是马钱子的那个驱风的挡病毒的能力其实远胜过防风，只是这个阶段还不适合教同学，对不对？不小心会变成毒杀家人或者自己。但是其实我觉得马钱子真的没有那么难用了。马钱子在我来讲是常用的药，因为像是有一些那个病毒一下子出繁殖的太快哦，不立刻把它挡下来就会死翘翘病。比如说狂犬病，在西医的临床是1000个狂犬病患者有999个会死，如果发作的话，就没有发作赶快打疫苗还可以救，发作的话1000个里面999个都会死。可是中国人就是可以用马钱子之类的药去挡住那个狂犬病的病毒，把那个病人护住到他的那个抗体产生出来为止，那那个人就可以不会死了。所以这是一个中医里面这个所谓的驱风药，当然马钱子是驱风药里面那种顶尖的最凶最毒的，就是附子的就乌头跟马钱子那个级数是还是有差的，但是那种大量病毒繁殖的时候，你必须要把那个病毒立刻挡下来的话，要用到那么毒的药，所以这是这个药的理路。那么但是我这里就是有一个临床上面的我自己的问题了哈。临床上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多汗体质，然后他也常常吃玉屏风散，吃到后来会不会好转？其实也会啊。我不能告诉你玉屏风散是没有效的药，到以结果论玉屏风散也是有效的药，它也能够治到一个人的阳虚，只是玉屏风散的那个有效的整个途径跟桂枝加附子汤的那个附子跟着桂枝汤这样走一圈的那个途径是不一样的，就附子补阳的那个力道被桂枝汤带着到皮肤表面绕一圈，它就全部都就可以立刻补到皮肤表面了。但是玉屏风散这样子慢慢慢慢提振一个人的免疫机能，怎么样怎么样调节到一个点，哎，这人也会觉得哎，好像阳气恢复了。所以以结论来讲，我并不会说玉屏风散比桂枝加附子汤烂，不会。当然药效快是桂枝加附子汤比较快，玉屏风散就是慢慢补强到那个点到了的时候会治得好，所以这知道一下。所以我这也是上次不是跟同学讲到，有的时候我们是灸关元，有的时候是灸足三里，对不对？我后面就补充一句说，其实玉屏风散结构比较像是灸足三里的那个补强免疫球免疫细胞的那个功能，那桂枝加附子汤比较像是灸关元，直接那个热气透到后面的命门去补强肾上腺的机能，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路数。而那个不一样的话，以后感冒我们讲到少阴篇动不动就要开附子，对不对？那你就知道肾阳虚肾阴实的少阴病为什么一定要开附子， 一定不是往黄芪这边开，这样知道吧？就是它的那个作用啊，对，不要说同样是补阳药、补气药，其实还是不一样的。那至于说后世的这个玉屏风散，我们学经方的人啊，以后讲到虚劳篇会讲到一个蜀玉丸，蜀玉就是山药。那这个蜀玉丸呢，它就是也是把一大堆的补药哈，都放在，就是都搭配那个什么，一点防风、一点桂枝、一点柴胡这种祛风药。然后，蜀玉丸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一个，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中医俗话是说，补药都容易束住邪气，对不对？那如果这个人一感冒就不适合开补药了，对不对？因为怕把邪气闷在里面嘛。那可是如果这个人天天三天两头都在感冒，那你怎么补？你知道他虚的要死，可是你不知道怎么补，是不是？当然药补也可以啦，小建中汤也可以啦，就那种不束邪气的补药还是存在的。但是代表性的不束邪气的补药就是蜀玉丸。那这个其实玉屏风散跟蜀玉丸比，其实蜀玉丸比较精致。那就是它是这样的，它就好像在帮我们身体抓漏水，它一面祛风，祛掉一点，然后帮你把这个缝补起来，祛掉一点，把这个缝补起来。那这个一定要。但是这个药你平常吃的当点心哦，不会觉得很神效。但是你真的是虚到那种，已经整个人都已经哇，无力到极点，然后三天两头感冒，什么流感你都中标，那样这样的话，蜀玉丸吃起来会特别有感觉啊。那么最后再讲一句话，我说今天下课以前我要说一下桂枝加白术附子汤啊，就是这个是讲义上没有的。这是一个日本人最近这些年用的还蛮有一点的好，就是其实很简单。我好像又在帮什么科学中药做促销哈，就是比如说桂枝汤开2克，然后呢里面挂0.5克的炮附子，再加0.5克的白术，然后摇一摇就可以了。那其实一次吃也就吃这么一点就好。那我这样子写法对不对？比如说你如果要长期吃治疗骨质疏松的话，那你就可以科学中药桂枝汤买2罐，对不对？然后泡附子跟白术各买1罐，然后倒到一个塑胶袋摇一摇就刚好了，是不是？就是这个药很妙的地方，就是它这个方子真的没有什么一般人觉得会帮到骨质的成分，可是呢，它一旦让你这整个足太阳膀胱经的系统都变得比较有能量了，你的骨头自然就会巩固。那当然，我也说过，白术是治髓液的，治骨质流失的，对不对？所以你有白术的话，它也会把骨质抓到该去的地方啊，是不是？所以就是什么我们现代的那个科学研究觉得对骨质有帮助的药都没有，但是它很有效，就是那种已经流，不是停止它的恶化哦，是已经流失的骨质。你这样少少量量吃1年，它骨质会回来的哦。这个就是当然你固本培元，一般来讲是说肾气丸好用，但是实际上要让流失掉的骨质还再倒抓回来的话，这个比较行哦。骨那当然你要不要你会不会加味？还有一些药也对骨质很有帮助，就是把西药的思考放进去加味啊，不是中药啊。你还可以加0.5克的什么阿胶嘛？对不对？要补骨质，你要补胶啊，是不是？所以把这些都加进去，然后就每天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吃。那我会觉得这个方子就顺手就交给同学啊，但是要有一点恒心啊。这个不是秒杀型的药哈，就是要长期调补的。好，那下课时间已经到了哈。哎，同学有问题先说。什么？哦，这样子啊，如果你真的吃药的流排程排得很闲的话，那你可以比如说一天里面挑2顿饭，饭后呢就吃这个2克桂枝汤加这个0.5、0.5、0.5的这个加味桂枝加白术附子汤，这样子慢慢的以3个月当一个疗程来处理就可以了，就是不要急。还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下课啊。助教是要处理什么事？什么订团购是吧？那我出去闪一闪啊，你们自己处理啊，我再回来。